听起来好远哦。 对啊，因为刚刚就感觉就是贴在麦克风的感觉，哦， 过了火， 犯了错啦。 过了火， 你是韩三爷吗？ 我是主持人。过了火，哇哦！可是我觉得这样的声音比较好听哎。 你觉得这样比较好听哦？ 你觉得这样比较好听啊？ 我觉得那个比较自，感觉比较自然。 我觉得你的低音有像李济准哎。 李济准是谁？ 是哪一个？是那个李济准是那个韩国人吗？不是哦， 不是啊，是以前那个中广的白木屋蛋糕什么什么什么 那个配音的哦， 是李济 准哦，我不知道哎。 凌晨的时间钟，感谢你收看。 我不知道， 那这个红哎。 我因为我 想说听广播，有时候都听到他的。 哦，因为我们家都听景广跟飞碟。 哦， 嗯， 有 家开车，所以会都听， 有 都听景广。 景广广播电台。 李济准很好听，他声音就超低的，然后师奶都会喜欢他。就是说，好有磁性的声音啊，这样子。 有磁性的话，我自己有印象会是陈乐融。 哦、 嗯。 他的还没有很厚呢。 真的哦。 嗯。李济准是像他那样子的。 凌晨的四点钟，感谢你收看由徐子浩所主持的《超低》嘛。 白木屋什么？他都在广告很高级的蛋糕，那时候是白木屋。 嗯。 啊， 白木屋冰淇淋。 嗯。凌晨的四点钟，感谢你收看。 妈超喜欢他的， 是 哦。陈博士 所主持的 马场， 马场， 好奇怪哦。 以前有钱人不是会开马场？ 哦， 李济准也有经营马场。 嗯，欸，我要靠多近比较好？ 理论上应该是一个拳头吧。 一个拳头这样子哦。 对，理论上是这样。 这样子。 但是。理论，你越近的话，它声音听起来会越低。 越低，这样子吗？ 对啊，就是 你越近它，它声音就越低。 嗯、 越远它听起来就会比较亮一点。 啊、因为它的那个就只有高音可以取到这样子的关系吗？还是因为低音的距离比较近？ 就是它有一个某一种，就是叫做进场效应。 哦，不是，不是杜普勒效应。 它有在动吗？这样吗？ 哦。 什么没营养的广播节目？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什么？ 原本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什么？ 原本想要聊的话题是好像是 A 漫吧？ 哦，今天聊 A 漫吗？ 原本啊，没有啊，你这原本是说想要聊萝莉控，就是 萝莉控 电童癖。 那你应该请班尼吧？ 对啊，好像 我们会请他当特别来宾 啊。 好可怕哦！我觉得那一集可能没办法在 Apple Store 上架。 班尼真的很会 记。你看博斯，树林、嗯，你看博斯， 看我干嘛？ 他拿麦克风的样子很像 Hip Hop 歌手。 不想要嘴巴碰到，所以我想要围个拳头这样子，我至少 是怎样？你觉得那是树林的麦克风呢？你觉得它很脏吗？ 我觉得我很脏，我臭臭。 啊，刚刚那位来宾是那个博士的女儿。 博女， 白痴。 你才白痴！ 你全家都白痴。 因为我们是 The 87 House， 我们是北七 House。 北七 House， 哦对哈，我们是北七 House。 对啊， 87分不能再高了。嗯，巴拉巴巴巴，北七 House。 我被告了啦。 怎样？我唱的音阶跟他唱的不太一样。巴拉巴巴巴。 好，山寨。好像你要说抄袭是不是？好像几个音内不算了。 没有，没有， 记得七个吧。 妈妈妈妈。 妈妈。 不是爸爸，是妈妈，妈妈。 好智障、哦。我今天会戴这个手握，其实是因为想说， 嗯， 可能我们会在车上录音。 哦，是哦。 所以就手握。 嗯。 但平常的话，应该还是架麦克风。 好像是哦，这样我们手也不会酸。 对啊，我刚刚有点想要就是这样。 对啊，我手根本不想拿，我有觉得它麦克风蛮重的。 哎呦，你也是因为你手太小了。 没有，我拿不起超过钞票重量的东西。 你只能拿钞票、啊。 对，我只能拿钞票，我也只能拿1000元大钞。 1000元，那100元比较轻啊。 我就是只能拿1000元，有条件的。 哎， 我觉得你这样的声音就是，像我啊，我这样就会听得到我一点口水音的感觉。 口水音啊？ 嗯，就那种嘴巴湿润的声音，太湿，好恶哦。 我以前就是做 PA 啊，然后有那个一个很漂亮的。吹 哦，你上次有提过， 然后就啊、哦，他穿洋装，然后高跟鞋，然后我还去帮他别那个无线的麦克风，然后帮他别完，然后就是其他乐手在演，然后他在休息的时候，我就一直听他的麦克风，因为他麦克风就一直在清他的那个，在他准备他的乐器， 他要把那个口水吹出来，吸出来， 他的声音听着大概是。 好脏哦，太脏了吧！ 弹哦，好像清痰呢。 那个， 我阿妈 耳鼻喉科吸痰器。 没有，我阿妈是植物人啊。那个，看我妈清痰也是 这个声音。对啊，口水音好重哦。 要不然你试着就是不要握住麦克风、 这样子哎，这样会比较好吗？我觉得 我不知道哎，你试试看啊，你吸 微微， 你吸嘛， 吸你妈吸， 我的妈妈，她在2013年在已经， 说几遍， 白痴、喔，你很白痴。 我们是北七 House， 87分不能再高。 我们节目名称就是87 House。 为什么是 House 呢？因为，请博士说。 因为浩浩跟博士。 懒。 你早上，我喝酒的时候想到的哦。 好像是。 对啊，那时候在喝酒，我突然想到，对。我是北七 in the house。 你要唱主题曲吗？ 我刚才声音好有前后，很有远近感。咦，你那个还要数针数哈？ 啊，不好意思，主持人在卷烟呢。 浩浩拿起了一张卷烟纸，非常笨拙的拿不到烟草。你可以不要做那么猥亵的声音跟动作吗？你感觉像在弄马的，因为马就很大。 马的。 马，我不是给你看过个马的影片。 哦，马。 嗯。 哦，你说这个是空气啊。你怎么连卷个烟都可以想到马的逼呢？ 你说你刚刚是不是在玩逼？ 你马个逼！ 你妈的逼！ 是你爸的逼。 哦。 你爸的逼逼逼。 哎，那首歌真的很好吗？因为我之前都没有听过。 好像是有被人家转贴之类的，很多人不知道魏如萱，可是就是知道这首歌被骂了一个。 30分钟过后，我们会带来一首《你妈的逼》的魏如萱。 谢谢。 我突然觉得戴这个耳机好热、喔。 对啊，耳朵下面都流汗。我可以用我的道士耳机哦。 好想好想在有冷气的地方。 对啊，连冷气都没冷气。 不要怕，我们未来的录音室会有冷气的。 我们只能去全家便利商店录音了，或者叮咚。 欸、听起来蛮蠢的。 我以为那个房子是面东，然后会很凉。这个没有，有时候好冷。 你说天窝吗？ 对啊。 嗯，它就看风向哎、嗯，因为它虽然东西南北都有窗户，可是它面东那一面就是前面有房子啊，旁边有房子。 哦、 嗯。 哦，对。 对，它其实看东。它其实北面的风比较凉，北边那边比较大马路， 因为南风也很热，南风超热。 南风轻轻， 我一定要唱那个。 男子汉，万事迎菩萨。 你最近有没有看一个阿弥陀佛节？阿弥陀佛。 看那傻小， 那是什么？ 有一个阿弥陀佛经，他会去专门去夜市，然后劝导吃素，然后祝福众人阿弥陀佛。 就是在中南部吗？还是 没有在北部？而且 北部是哦， 被受邀去派唱歌。 我靠！ 派不上一个举办什么金刚什么金刚义。地狱什么一个派对还是什么，然后就请阿弥陀佛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然后唱那个，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 我觉得陈文好像可以。 还有唱那个生日快乐。 你说陈文可以怎样？ 陈文长得很像阿弥陀佛。 帅啦。 他头一包一包的，很像释迦哎。 他头是一条一条的，不是一包一包的。哦， 就是像大便一样。 他的头有臭头。 因为你说阿弥陀佛头像大便啊，哦 哦，歌里的期待。哦、我是神的孩子。现在把我的烟灰缸拿走， 也要 再 用用 哦。可以放 这 个，放旁边。 见色忘友哎、欸，陈博士。 这句话有别人骂过我，我很不爽。不要。 是会见色忘友的人吗？ 你是会见哦？我们今天访问陈博士，你是一个会见色忘友的人吗？ 我觉得我不会啊，可是好像有人见会。 好，你 生日什么时候？ 嗯，17号。 哦 17号礼拜几？礼拜天，对啊。 这个礼拜 ，呜，我变32岁了。 你只能给他一包科学面哦。 没关系啊，可以啊。 我给你一个曼陀罗。 哇、哦，这么好，好高级哦。你太高级的礼物了。 祝福，全家祝福， 喜乐平安。 可是博士的屁股比那个曼达拉店大很多哎。 对啦，我转一圈地球就转一圈了，怎样啊？ 什么比喻啊？听不懂、欸、 我屁股很大，我就是转一圈的时候地球也转一圈，地球转一圈24小时，屁股跟地球一样大。 你没听过这种梗哦、喔、 懒觉比鸡腿吗？ 不是。 你要什么学到就拿出来 讲。你们已经在录了吗？ 还在录了。 很烂 嘞、 欸。 我觉得这个开头不错啊，不是通常会有音乐，会有一个衬底的，它也会影响我们讲话的情绪。 阿弥陀佛， 那你就在旁边一直唱歌好了。 我们的喜乐充满了一个 南无阿弥陀佛。 他真的是这样唱吗？ 骑单车，然后演书记的，然后就停下了。阿弥陀佛，真的很夸 这个很宗教融合哎、欸，还在唱圣诞节的歌哎、欸。 对啊， 哇，真的是喜乐充满。 哦，他是 我完全不知道哎、欸。 那把圣诞节歌唱进南无阿弥陀佛怎么唱？ 南无阿弥， 圣诞节是什么？ 金钩贝哦。金 有电台主持人是五音不全的吗？ 就是我，不用怀疑。 可是你刚有准 耶，我刚有准的嘟嘟嘟嘟，我就只会唱一些不正经的歌而已。金 钩贝哦哦哦，金钩贝哦 ，Merry Christmas 。 好棒哦！ 你确定真的有人想听这种节目吗？ 反正录了放上去没差。 好了，也是。欸，他们要怎么盈利啊？ 这个就没办法盈利， 他没完全没办法盈利， 他 不能插播广告吗？ 他没有广告，可是你可以有几集是付费内容。 哦，不能 广播电台吧？ 没有，是 podcast， 就是那个 Apple 里面的广播电台。他上去不用钱啊，然后你也可以，有的是。你别的另外付钱，然后他给你另外一个账密订阅的网址这样子，而且他们付钱就不透过 Apple 这样子。 没有厂商会找他们业配吗？ 广告。 对啊， 我目前听过的都没有哎。 比如说，我们来业配一下旺旺仙贝啊。 我们可以业配好一点的厂商吗？旺旺是红色的。 那、啊、我们业配那个无照相机好了。 我们现在只能业配卷烟纸吧，因为好犯法，我就完全不能业配的东西。 卷烟纸，我不能业配吗？ 烟什么，然后都不能打广告。 我们可能会是全台湾第一个边抽烟边录广播节目的。 我听过别的有抽烟，他那个听得出来有在抽烟，可能是中国的。 哦， 对啊。也不用听，他也是在 podcast 上面，就是人家自己录的，对啊。可是如果我们自由创业的话，我们不能真的让人家就太明显发觉，因为那个可以被罚。像馆主，馆长，他之前就是他直播上抽烟，他就被罚。 不能这样抽烟。 对啊，就台湾这一个管很严，很奇怪。 很奇怪。喵喵喵。 心电感应，我不会唱。 喵喵喵！电感应感觉到。 你要唱新的。 你唱啊！ 我会，新的完全没意思。 我没听过呢。 新的是什么？喵喵什么？新的好像不 算。你之前听过黑狼纳卡西吗？ 黑狼 纳 卡西。 那个男的忘记，你有听过？我忘记那个男的叫什么名字，反正他的。表演都很奇怪，就是一些 黄大旺啊， 对，他就是莫名其妙的节目。我之前去看大港的时候，都会特别去看他的节目，他都超莫名其妙，就在那边乱弹那个和弦，然后旁边的贝斯就我只好跟着弹这样子，然后还有一个小号手，然后就开始念歌，然后他又开始讲说我今天不太想唱歌什么的。很烦呢。 阿弥陀佛， 金钩贝哦。 你去中台禅寺前面唱这首歌看看。 而且我们都很厉害，他不是行为艺术的吗？ 算是他其实蛮，我觉得他很厉害。他有一次还唱了 Perfume 的歌。 说谁？ 黄大炜啊。 黄大旺 、就是黑狼啊。 黄大炜是？ 不是啦。 你把我灌醉。你让我。 你用他的声音唱那个 Chocolate Disco 看看。 我忘记那个 Chocolate Disco 怎么唱。 Chocolate Disco，Chocolate Disco。 好难哦。 Perfume， 我老婆的歌。 哦，你一定会一直业配他们吧？ 我不会。 你其实骗我开广播节目，根本就是想要一直讲 Perfume。 没有，我这个广播节目最开始我是想要业配优法跟就是 B 出版社的书这样子。 然后你想要把优每次我们刚刚听完的那个是， 我们现在来放，我用烧烤歌开始放优法的歌。 我们刚刚听完那个有个乐团叫优法啦，那我们现在来听 Perfume 的歌吧。 情绪差很多呀，我们现在听我老婆的歌。 你那是痴汉吧？什么痴汉的节目？ 好开心的。 如果 我上次看那个男女纠察队哦，他们 AV 女优也有那个粉丝，然后有的很不红的，他们就办粉丝见面会，然后结果那一天好像只有一个人 哦，是哦， 对，然后他就陪了那个粉丝一整天。我觉得很心酸， 好感人哦。 对啊， 那 Perfume 他们早期也是这样子呢。 真的假的？ 嗯，早期是什么？在路边唱歌，根本没人理他们，就是好像有五个观众，可以两个人是唱片行店员，因为他们唱片行门口。对啊，然后他们就是只能在前面表演这样子，都没有人。对啊，还要在秋叶原发传单之类的，开始洗脑。可以放那个，就是让我入坑的影片给你看。 让你入坑的影片，你有在？我神志不清的时候放给我看过吗？ 没有，我们还没有低那么低级，我会在你神志十分清醒的时候帮你催眠，不是催眠啊， 眠 就是一种传教。我刚讲错，你刚刚没有听到传教。 好，你知道那个大地叔剪的那个宣传片是谁剪的吗？ 有啊，他有副名字啊，他们有一个剪那个影片的团队， 是杜兰的人吗？ 好像不是。他们都是在外面 的那个素材好都是， 喜欢是不是？ 没有，我觉得拍的比其他的还好。 可是他那个素材好都是旧的，他只有开头头尾是新拍的，然后中间应该是都用旧的去剪。可是他就是 头尾很好看， 可是他那个运镜就是蛮有节奏的，然后大家就会想要看下去。好可怕，那个我觉得公家七个，哎呦，不能再讲。 来， 刚刚后置上会把这段全部逼，会逼很久呢，啊，直接剪掉就好了啦。 来休息 的，嗯嗯，对啦，你到时候是我要负责上架，我会检查一下。对，讲这个， 一直逼， 对，都不能播出来。嗯，所以原本要讲 A 漫， 哦，讲 A 漫啊， 对啊，可是我们现在手边没有电脑可以看 A 漫，可以边讨论。 会有 iPad， 你 iPad 只剩14%电 呢。哎，你怎么知道？ 可以插 电啊。刚在车上。 哦，你干嘛偷看我的 iPad？ 因为我刚刚在看那个黄奕蝶呵。 哦，对。哎，现在如果这样放音乐，可能应该也会收到吧。 收看看，你可以放那个陈雷新歌《喉塞雷》。雷雷雷， 这个吗？ 对啊，去年我们没有收钱，干嘛帮人家广告？ 这个好塞雷 啊！对啊，陈雷的歌， 怎么样？谢金燕？ 对啊，走那个路线，台语电影。 神雷， 专业的 一件，像那两个人就可以了。 说他们在干嘛？互捅屁股。 没有啊，就是像在那个讲讲。 互捅屁股。 什么？ 旁边音量的节目。 脑中有画面啦、啊，孔刚跟陈磊。 孔刚。 此处可出本，此处有，此处应有本。 互捅屁眼。 哇！我想要找人画个捅人字了。 你就你啊，你就画家。 你不要。 你还可以把它画成 Q 版。 Q 版哦。 然后出四格漫画。 我想画的情欲一点。 好烂的节目。 我们超有深度的好不好？ 我们有深度好不好？我们刚刚、哦、我们回顾一下，我们刚刚讨论总共讨论些什么？嗯，我们先。我们刚上一个是聊侯赛雷嘛，聊陈雷跟孔锵嘛， 嗯， 然后再上一个聊了什么？ 阿弥陀佛，跟我们在讲宗教战争，宗教融合，阿弥陀佛。 那我们还讲了些什么？ 嗯，讲了一些东海岸标案的内幕。 哦，标案内幕，标案内幕，标案内幕。上一个我们有讲了些什么？ 嗯，讲了啥？好像都还在调音之类的、欸。 哦、嗯，我只记得我刚刚讲了一个 吸痰，吸痰是 真空吸引， 高速真空吸引， 对对对。那很像什么声音呢、啊？ 猪叫声吗？ 某种野兽在吃肉的声音吧。 野兽在吃肉的声音。 对呀、啊。哦。 我怎么心中有一个你跟别人的画面？ 就请问另一个画面是什么？我可以问一下另一个人是谁吗？ 雷，叫我何塞雷。 你可以，你说因为有鼻音的关系吗？这是什么歌啊？ 就是把它放在这里，就会收到一 点。 真的哎，大喜临门。 看可以放一个什么？ 欢喜来恰恰，为什么是一个欧郎挂着直心带在跳啊？这有什么文化意涵吗？ 这是大喜临门，是一部电影。 对啊，好像是。 哇，荒山亮。金曲奖得主 吧？那杰西欧了，他是日本人吧？我觉得是，哎，这种事可以讲吗？ 你说啊。 没有，我就觉得很多就是台湾创作，不管是电影还是什么东西，就很喜欢。用这种就是所谓那种本土的 乡土元素， 本土。可是你要讲话，根本是闽南人的元素啊！而且也不是说闽南人都会经历这样子的。 闽南萨文主义，好有深度、 哦哦。我没有这样讲哦，没有啊，就也不是说闽南人都会经历。对 对， 闽南萨文主义。 对，这种台湾最强势的那个意识形态。对啊，因为就算我爸妈都是闽南人，可我的生命历程不用这些东西，我看这个我超没有共鸣的、啊。 会不会是因为你住台北？ 不会啊，我住板桥乡下，我那边楼下也都镇头啊。 哦， 对啊，那个福州的庙超多的，可是我们不会去特别接触这种东西，然后也不会说。是没有，是小庙。 三山大王们就客家人。 对，我们家那边都是福德正神，不好意思，我家那边叫托德公啦。 你家的神才三山大王， 你全家都三山大王。 你全家都三山大王。 我们 而且他们就是三山国王。 对， 三山 国王， 三山大王卖野菜的。 三商巧福的连锁店吧，三商大王。 没有 了，现在 去过三 商 百货。 哦，三 商 百货。 三商百货 是有这个东西。 哦，天气女孩后来解散，然后天气女孩有那个出道到日本去，哎、 哦，什么 Weather Girl 什么的吗？ 她叫 Tanki Garu、 哦。 不是 Tanki， 是台湾团，然后出道去日本，她还不是叫 Tanki， 是 Weather Garu， 一个很奇怪的团。 刚刚以为 他 跳针， 其实这个节目邀请树林还蛮好的。 需要那种就是插 USB 的那种 小台灯啊，对，你们这边好像需要个小台灯。 小台灯， 对啊， 外面吗？ 这边啊，这边也可以啊，你可以，你也可以在那边工作。如果外面蚊子太多的话，诶，外面雨是不是停的啊？ 对啊， 哦， 还好，我看到。 哦，对啊，就是大家就会觉得那样子的元素就很本土，很好，这样很。台湾味或什么之类，我就觉得就是很奇怪。 比如说电音三太子吗？ 嗯，我会，那的确是一种特色，可我不会说那个就代表台湾之类的，因为我那个很。 今天的题目变成台湾的主题性， 不是啦，没有，就觉得那个很以个体代替群体嘛，我不会讲，就是。就是他明明不是全部以偏概全算是吧，就因为其实不是全部的台湾的东西，可是我就会想说啊，那就是台湾的元素。可是我们家的话，我跟我家人可能会觉得那种东西对我们家来说，我觉得就很吵啊，很吵啊，然后都是那种小流氓在楼下打架、啊、丢垃圾啊、抽烟啊这样子。像这样的东西就不，对我说就不会是真的所谓，嗯，我应该说是，我觉得台湾很没有自信或怎么样，他们很不敢去把自己的生活经验当作是真的生活经验，他们需要就是大家都来讲一样的东西，说这是这个三太子啊，这个什么庙口文化、啊、才是真的台湾文化，可是明明你们大家每个人的生活经验不是都这样子啊，我身边也只有几个人是这样子啊，我们都是台北县人，不是台北市人，对啊，我就觉得 会不会是因为比如说因为我们对我们的台湾的主体性或是主体文化还很没有自信，所以变成说这种好像又土又怂， 嗯， 越搞笑越就是我怎么讲，比如说人家的文化可能啊、 嗯、 我们法国人我们很高级，我们吃瓜牛、嗯、或是美国人啊我们很厉害，我们有牛仔， 我们有 吃瓜牛， 你们吃的是牛排吧，只是有壳有壳的牛排 好棒哦， 可是我们 瓜牛蛮好吃的， 可能还没那么有自信，所以都是用一种比较好像就有点搞笑、扮丑角的方式去呈现这些元素， 或者是我觉得是很急着要拿一个什么东西来代表自己吧。 哦， 嗯，而且你要讲话，哇，这个越讲越深，而且感觉越来越政治不正确了。是， 就是台湾中华民国好了，就是 的政论节目， 对啊，没有啦，就是到现在也才几年。其实要讲话，我们是一个很年轻的一个， 干嘛抄我 slogan 啊？为什么？你什么 slogan 啊？什么东西？ 啊，你继续说啊！哦，跟你的期待， 刚刚那个录音现场发生的灵动现象， 大西临门。 每个群体都跟另外的群体都很不熟， 对啊， 每个文化人都在打架， 会不会就是要这样才可以再让某些人在选票上就是 你说策略吗？ 对啊，就是我融合你们对我没好处啊，我分裂你们对我比较好处啊， 说不定是一个被营造的社会风气，就是要大家玩 gay 哦， 玩哪玩哪，怕啦怕啦，因为你刚刚就是说，其实我觉得哦，这些文化的元素哦， 我就很不喜欢那种，就每次拍片都要拍这种片啊，然后还真的就是会很多人去看这样子， 真的很无脑哎、欸，真的有片真的是有够无脑的， 就 可以讲我真的超讨厌看国片的， 我也不太喜欢看国片，我很讨厌那种就是国片就一定要拍的很就很台湾。 那你觉得魏德胜呢？ 我没有特别喜欢，也没有讨厌他啦，因为没有特别。哦。我最喜欢的台湾电影应该是《蓝色大门》好老派。 蓝色大门。 蓝色大门。 蓝色大门。 蓝色大门 是有两个。 的口音。 注意一下你的口音。 你用的。 口音。 有反 思张威龙，他说那个部落的人到台北啊，然后那个就是讲那个人讲话就有很多口音啊，讲中文很多口音，然后那个人就喂口音，自己讲 台湾族的 自己讲话也有口音， 这是台湾族笑话， 这是台湾族的笑话吗？那你讲个阿美族笑话吗？快啊快啊！哇，好好笑啊！你讲嘛，你讲嘛。 我想一下。 有壳的牛排。 哎、欸，我觉得瓜牛很好吃哎、欸。 你觉得瓜牛很好吃？ 嗯，只是它处理起来麻烦，比较麻烦、嗯。 是不是要把壳剥掉？ 剥掉起来用，你要把那个用面粉把它黏液洗掉。 哦，是哦。 或是剪，把它的黏液洗掉。 有黏液会怎样吗？啊。 煮起来不能吃吧？ 就是会恶心啊。 对啊，就没有人在吃啊。 老师，我喝过他的汤。 黏液瓜牛。 你说直接用有黏液瓜牛去煮汤，就是砍鸡一样子吗？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姨婆 这样还不用勾芡， 就是 好可怕哦。 蛮恶的，他自己也吃到后来吃到怕，不煮。然后有一段时间他都不吃。 以前我妈工作的那个木材行，嗯，不要讲名字好了，反正北台湾最大的，然后。他们那个司机有时候会在他们公司那个停车场旁边有一个地啊，那边有很多瓜牛，我们就抓一大堆非洲大瓜牛。我妈有一天晚上就有吵，然后我妈都等我们开始吃了之后才说，嗯，你知道你在吃什么吗？我说什么？就是螺吗？不是，是瓜牛，我们司机抓的。我第一次吃瓜牛，可是很好吃。 不好笑。 我没有讲好笑的事情，我会讲我的回忆啊，每个回忆都很好笑哦，我都笑着带队。我们家没有肉，只吃瓜牛，还是司机捡的。 什么烂节目？这个节目好难听，一下很白痴，一下很严肃。妙。 所以你有吃过瓜牛吗？ 有哎、欸，但是应该是法式瓜牛。 靠北、欸， 法国吃哦。 法国法式烤凤螺啦，瓜牛 法式餐厅吃的瓜牛吧？ 你说那种就是他们那种容器里面， 听说他们瓜牛很 那个应该不，我觉得那种竹筏应该不好吃、欸。 我觉得我没有留下印象，表示不好吃。 如果有竹筏的话，我就会吃。 它有焗烤啊，它有给它放一些， 它是用蒜香酱，然后焗烤而已吧，还是用青酱？ 嗯，两种好像都吃过。 是哦，它那种他们一定用很重调味，不是青酱就蒜，那个就炒凤螺就好了。快炒店啊，是说我回台北之后，我朋友要帮我办那个生日，那只是晚餐而已啦。我说我要去吃快炒，希望他们可以找一间好吃的快炒。 讲到凤螺， 嗯，凤螺， 有一间快炒店的老板，然后反正他的凤螺就很多，然后他要送到海边给寄居蟹。 哦，壳吗？真的耶！ 我讲的是很感人的故事。 所以把那个吃剩的凤螺壳拿去给寄居蟹住。 然后我们家有两只寄居蟹，超大，嗯、有一只是瓜牛的壳，在后面跑到后面去了。 可以长那么大？哎、欸。我怎么好像 有看过吧？ 我好像有看过他哎、欸。 对啊，就是这么大哎、欸。嗯。然后他都不回去海边，他就在这。 哦，过得好像也挺好的。你刚刚怎么了？ 打嗝。 你打嗝的时候麦克风不能离开哦。 我觉得它可以成为我们的一种音效。 哦，谢谢哦。 帮你们配音。 嗯，你看过那种椰子寄居蟹嘛？那就超大了。 那是在兰屿。 对啊，兰屿的。 我有看过。 是哦， 我。 好，应该不能吃，那好像保育类。 啊呸呸呸呸呸！消掉消掉。 没有啊，没有任何保育类在这个节目里面受伤害啦。 听说了。 对啦，只是给一个构思啦，一个故事啦。哎、欸，谁在舔我的嘴？不是舔我的腿。 什么嘴？ 舔你的嘴。 你在舔什么嘴、啊？ 有人用他的嘴舔我的腿啦！我讲的是这个啦。哦哦哦。嗯。是董敖啦。 刚刚舔你的那个人是不是在下面？ 你是说另一种嘴巴？ 我希望给观众一些画面。哦， 罚钱啦！罚钱！ 我要去看一下那个申请那个成人节目上架要怎么设定？可以设定。对，好棒哦！ 我发现我们已经录45分钟了。 你们根本都废话，充满了废话。 有放音乐啊，放音乐就会听起来很愉快。 你要找哪一种音乐啊？啊，你自己弹好了啦。 你是说， BGM 衬底的，还是就是我们偶尔会放个几首歌？ 衬底吧，过场也可以啊，可能每10-15分钟可能要。稍微放个过场，让人家不会觉得听得太久。这样，为什么我们要在录节目的时候讲这种制作面的策略？ 看一下，我有什么可以放？ 你就自己录啊！你今天不是唱了一首《姑姑之歌》吗？ 哦，《姑姑之歌》哇！我们要来录自己的 BGM。想一下哦，可以放什么？ 那是我有100万。为什么你有 keyboard？ 哇，好厉害哦！ 放炸了！要放炸了！刘明阿三妮妮， 像听起来很像那个丧礼会有的那一种。 啊、我以前的电台不都是在外面放一台 keyboard 吗？ 我那是很久以前的电台、欸。 有一位美丽的山地小姑娘， 嘿， 她住在高山上。每天我等着你，等着你的 人。嗯，就是跟捉泥鳅有关系吗？没有。 啊，这样我需要很多台 啊不用，我要一个 keyboard 了。看看还有什么？ 天窝有一台 keyboard。 哦，oh, 你说天窝有个 keyboard？ 对。对啊，在后面的那个床上面。 床上。 好像是 Korg 的 ，C K O R G 的。 Korg 啊。 看那是安置的吧。 对啊，那边东西都安置的啊，那边绝对没有别人的东西啊。 像 好科幻哦。那我们接下来聊科幻好 了。哦，聊科幻好啊，你想聊科幻的什么？ 我们来聊一下我们出版社的书好了。 干自己帮自己业配。怎么可以这样呢？ 对啊，我们那个临界战士 Colonia 今年，应该是七月底要出新书了。 什么？你刚说什么时候？ 七月底吧，因为我回台北就要继续做这本书了。靠北哦，我不再说笑话啦。 喂，哪是要通透天？哇塞，是飞袂离啊！ 你还需要一个那个电吉他的， 好忙哦。 对呀、啊， 我需要有人帮我把麦克风架起来。 真的，帮你拿着好了。还有电吉他吗？ 有哎、欸，看一下。 那个谁，那个彭恰恰不是弹电吉他？ 孔恰恰弹电吉他， 就是他们两个一个、 啊对对对， 对啊，他们两个都拿电吉他，其实， 哦， 哦， 看一下，这位观众朋友啊，我的手指好 萎，天顶盖， 那种云州大儒侠。 它好像可以自动播放， 真的哦。 这个云州的大游侠， 大儒侠， 他以前在四海游龙工作。 哎哎，不是这故事，不是讲。 哎，他反应慢一点。 你要自己。抓那个拍子， 哎、 欸，哦 哦，我爱你，一定会胜利。 讲什么？我亲像天边的星星。讲什么？你爱我，千千万万年。因为我的心意爱来的是 唱几 波几偏偏几我来的是唱几波几啊，好奇怪的节奏。 谢谢。啊啊 会有人 call in 进来唱歌。 哎、欸，我们其实也可以做 call in 哎、欸。 谁 call in？ 我们 call out 出去吗？ 我们可以 call out 打给威龙哥。威龙哥，你干嘛？ 他应该会觉得我们神经病吧？ 我们可以 call out 给主席哥。 哇、哦，很无聊呢、 欸。我看他还有什么。 哎，我们可以 call out 给 板奈哎。哇 ，call out 给 板奈。我靠，这个节目。 他偷去把奈板，我不知道 KTV 的把奈板啊。嗯，我想一下，他现在是什么 key 啊？把奈那首歌是。 你娃娃吗？ 巨大。 第一次听到把奈唱的，我觉得。 我就这样。 深深的爱上他，不是哦。 他不是做了一个摇滚版吗？ 别急，高别急啊！啊，你说那首歌哦？ 对啊，哎是。流浪镜。 最新的歌，哦哦，你说那个新的摇滚版。 哦。 我以为你说那首新歌。 新歌。 那首新歌还蛮好听的。 他一定要这么哈扣吗？ 他的歌有这么电哦？哇， 好部落。我就这样告别山下的家。Oh yeah, baby。我不轻易眼泪让泪流下。下一个扣是什么？我以为，哎，忘记。 不 solo， 哎、欸，我没有东西可以 solo。好，伊那鲁湾，伊呀那呀，伊呀那呀嘿，伊呀那呀嘿。 BG 啊，他应该要加一个 B 和弦进来。他怎么加？我想想。 这样 排和弦好像是在。 人家喝的是水啦。 电台主持人在那边给我喝高粱、哦、抽烟， 你在讲什么？我在喝着意大利圣佩洛气泡水，也配 哪一排的高粱呢？ 不是高粱啦，那滚水啦，那是滚水啦。 哎、欸，怎么改和弦来着？有点忘了，刷一下，用两指或 我觉得我们只要讲说我们不是台湾录的就好了。 我不是台湾， 我要换个 IP 上传。 我们是那个华语的节目吗？ 哦，我华语，拜托，全台、全世界都有讲过一顿顿。 哎、欸，讲就可以了。Yeah. 哦，啊，如果等一下闭麦怎么办？ 我就再改啊。 哦，好忙哦。 哇，这个扣好难啊！ 你要怎样装扮你的脸？如果没有明天，要记得说再见。 和弦是不是怪怪的？ 如果没有明天，你要怎样装扮你的脸？如果没有明天，要记得说再见。 傻笑， 我是披头士，有一首歌是这样，啦啦啦啦啦啦啦， 是黑 Jude 吗？ 黑 Jude， 啦啦啦啦啦啦啦。 take the song。Remember